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后城门的钟海送走最后一车百姓，背着刀正准备跨马重新回城，突然震天的马蹄声在官道尽头响起。钟海抬手望去，眼底的惊喜掩都掩不住。院叔一骑当先，温硕落后他半步，他们身后大境旌旗随风而动，飘扬百里。姚水城的援兵终于到了。 钟将军，城内如何了？ 快去城门，公主还在城下。 院叔和温硕一惊，急急率军朝前城而去。此时青南城城头下厮杀的声音已不可闻，安宁立着的地方已被北秦士兵淹没。突然如雷的铁蹄声在城内响起。 援军来了， 援军来了， 援军来了， 援军来了， 援军来了。 城头上的伤兵回转头，望见大境的旌旗，绝境逢生地欢呼起来。城门下的兵士立马拉开城门，让战意弥漫的援军朝城门外杀去。城外已经杀进城门处的北秦士兵只剩下两三万，而且疲惫不堪。听见城内动静，大骇之下急速撤军。院叔和温硕领军一冲出城门，便看到潮水一般退去的北秦大军，还有安宁的背影。他立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间，笔直坚韧，头微垂，手中长戟一头指天，一尾触地，鲜血顺着长戟滴落在地。喧闹的青南城因为这样一幅场景陡然静默下来。温硕生出不安的感觉，从马上跃下朝安宁跑去。待奔到安宁面前，温硕呼吸猛地一滞。安宁套在盔甲里，脸上身上全是血渍，一动不动。温硕伸手抬了好几次才将他的头盔取下来。 殿下。 看见他的模样，温硕踉跄一步捂住嘴睁大眼。安宁面色苍白，双眼望向前方，一把长剑从他腹部穿过，他早已没了声息，但他立着的身影却依旧带着不屈的战意，哪怕是千军万马的北秦士兵冲过，也不敢将他的躯体冲倒在地。他终是守住了青南城，守住了八万帝家军埋骨之地，尽管以生命为代价。温硕走近他，双眼通红，跪倒在地。 殿下，青南城守住了。 远处的院叔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他出瑶水城时弟子元的交代言犹在耳，可他却只来得及护住已经牺牲在沙场上的安宁公主。院叔从马上跃下，跌跌撞撞跑到安宁面前，跪倒在地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城墙上的伤兵、城门口驰援的将士全部跪倒在地，面带悲容，但更多的是敬意。他们眼底尊崇的不是一国公主，而是为了一城百姓始终未退一步的将军安宁。 将军， 将军， 将军， 将军， 将军！ 青南城里外，悲愤豪迈的声音如临天际，一手握戟的安宁立着的身躯犹自带着逆天的杀意，就好像他的死亡没有带走他守护这座城池的决心。那般场景，那道身影，那把长戟，那副盔甲，让人永生难忘。半日之后，院叔率军出战，逼退北秦大军，并在三日内将北秦剩下的四万铁骑全数剿灭。数月来两国交战、大境溃退的形势终于在青南城终止。 晏殊和温硕归来的时候，将北秦统帅原野的头颅亲自放在青南山安宁的墓前祭拜，撒上最烈的酒和安宁拜别。很多年后，在这场战役里活下来的大晋子民都记得这一幕，他们失去了最好的公主，最好的将军，但守住了他最后的遗愿，守下了青南城。青南城的战役结束时已是第六日，姚水城下的鲜鱼焕许久未收到青南城消息，猜出弟子园调遣大军驰援，终于在两日前开始攻城。3万守军对150000铁骑，这场本该摧枯拉朽一边倒的战役，却在弟子园的指挥下顽强地坚持下来。攻城第一日，城内按兵不动，待北秦大军临近城墙开始攀爬时，弟子园才让士兵在数丈高的城墙上倒下滚烫热油，再以长弩射杀。北秦大军猝不及防，损失惨重，弟子园未出一兵，北秦便折损了20000人。自那日起，大晋士气高涨，北秦一蹶不振。鲜鱼焕足足花了2日才以北秦士兵的身躯将城头的热油耗光。第三日起，姚水城进入最惨烈的攻守战，弟子园为保住军心，每日亲自领兵出城迎战。之后3日硬是以30000人马扛住了北秦越发凶猛的攻击。到了第7日时，姚水城的守军已不足15000，此时距离弟家援军赶到还有8日。又是一轮休战，弟子园回城主府将身上染血的战袍换下，和唐时在书房重新部署城内兵力。 侯君，鲜鱼焕开始急了，这2日的攻势越来越急，他应该是想在援军赶到前彻底拿下姚水城。 他急了就好，以晏殊的能力最多4日就能解决青南城困局，再守1日等他们回来就行。 幸得侯君布局缜密，先以大军解青南城之困，诛灭鲜鱼焕助力，再回防姚水城，看来安宁公主也该回来了。 侯君，将军，晏殊姑娘和温侍郎回来了。 晏殊竟比我猜的还要快上1日。 弟子园笑笑，抬步朝书房外走去。唐时心底大石落下，跟上前。弟子园刚出大门便顿住了脚步。城主府外，温硕一身缟素笔直地站着，他身后站了一条街的将士，右臂都系了一条白绸，也是沉默异常。 今青南城之困已解。 弟子园像是猜出了什么，踉跄了一步，却不敢相信。他想走向温硕问个清楚，又生生忍住，仿佛极艰难，他开口问：“ 安宁呢？” 弟子园话音落定，温硕身后的将士退至两旁，让出一条道来。晏殊一身素白布衣，捧着一副染血的铠甲，从道路尽头走来。他一步步行到府门前，跪倒在地，将铠甲捧到弟子园手边，垂下头。 小姐，是我无用，我去迟了。我们赶到青南城时，公主她已经牺牲了。 府门前一阵静默，赶来的唐时听到晏殊的话，担心地朝弟子园望去。 如今整个姚水城的军心全靠弟子园撑着，如果他倒下了。 哪知弟子园一言未发，只是抱着铠甲转身朝城主府内走去。回转身的瞬间，众人看到弟子园的脸色苍白失色，但他仍挺直了背，努力让步伐看起来如以往一般沉稳。弟子园一步步走回书房外的院落，直至不再剩下一人，他才停住脚步。老天在和他开什么玩笑？宋安宁离去时的情景历历在目， 如今他等回来的居然是一副冰冷的铠甲。 安宁，安宁哪里去了？ 姐， 他在哪儿？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？ 弟子元极力隐忍，也能听出颤抖之意。他努力站直身体，垂着头，瞧不清表情。 钟将军说，公主出征前交代过，如果她不在了，就把她葬在青南山下。 弟子元沉默地站着，抱着铠甲的手冰冷泛白。温硕从怀中掏出一封信，递到弟子元面前。 姐，这是公主殿下身上寻到的。 弟子元倏地转身，温硕指尖的信函被鲜血染红，弟子元接过，小心翼翼地展开。熟悉的字迹，难以置信的是，这居然是安宁留在这世上最后的话。 子元，若你能瞧见这封信，便是我已失诺，怕是不能回来见你了。 弟子元的手一抖，用尽全力才能忍住毁掉信的冲动。他长吸一口气，重新看去。 青南城和我刚入西北时一样古老，却不再安乐。数年前我曾几次路过这里，却始终不敢踏进半步。这是我的子民冤死的地方，我怎么敢来？这次回来，我终于有勇气去看看他们。可城外有北秦大军守着，我迈不过那短短几百米的距离。韩帝两家所有的纠葛怨仇，是从埋在青南山的八万将士而起。子元，或许这里便是我的宿命之处。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守住他们对大晋的忠诚，辜负了那八万将士。但我这次一定会等到你的援军，守住他们最后的埋骨之地。子言，其实我很庆幸最后来到这里的是我，而不是你或者皇兄。你们还有漫长的一生，你们比我更值得活下去。答应我，无论将来如何，你和皇兄都要好好的。他日若你得江山，定要善待大晋子民。啊，帮我告诉郑言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不再是大晋的公主，必与他相携一生。珍重，子元，安宁绝笔。 姐，公主一直把这个带在身上，这是留给你的。 温硕递过来一根长鞭，待弟子元接过后，他默默地退了下去。弟子元手里握着的染血信函如有千钧之重。 混账，什么叫我和寒夜更值得活下去？安宁，你真是混账。 弟子元低声咆哮，手中的信函无力掉落在地。他抱住安宁的盔甲，缓缓靠在一旁的枯树上，跪倒在地。他一手垂在坚硬的石板上，鲜血淋漓。 青南山，我居然亲手把你送进了死地。明明是我瞒了你十年，让你指证祖母，逼得你只能远走西北。安宁，为什么要这样死去？为什么要背负不属于你的责任？为什么不好好活着回来斥责我？为什么到最后还只记得让我好好活下去？ 低低的哽咽声在院内响起，不是哭泣，却比哭泣更悲伤、后悔、痛苦难堪。温硕立在院外，颤抖着不忍再看，转过了头。 姐，如果你知道我是金言，知道殿下这些年做的一切，你会放弃吗？放弃 弃这十一年所有的坚持和牺牲，放弃帝家的仇怨。 护送安宁盔甲回来的将士在城主府外跪了一夜，久久不肯离去。第二日晨光熹微，帝子元走出府门，他一身银白盔甲，上面犹带着褪不去的血色，那是安宁的盔甲。他行到石阶上，朝街道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境将士望去。 起来，安宁的英魂还留在西北上空看着你们，这场战役才刚刚开始，北秦屠我百姓，占我疆土，我帝子元有生之年定会覆灭北秦，一统云下，还我大晋子民安宁，以高为这片土地上的将士在天之灵。 他抽出腰上长剑，一剑劈在府门前的石狮上，轰然声响，石狮顿时碎成粉末。 如为此事，我帝子元便如此时万劫不复。 愿随侯君诛灭北秦，愿随侯君诛灭北秦。 豪情万丈的呐喊声在瑶水城内响起，经久不息。两日后，山南城的韩烨也接到了安宁战死沙场的消息，他在城头立了一夜。第二日一时，山南城上响起了大晋征战反击的号角。与此同时，瑶水城即将迎来最后一战，整个西北的大晋军队都因为青南城的胜利和安宁的死斗志高昂，士气达至顶峰。这将是帝子元城隍之路上最重要的岁月，也是最艰难的岁月。他并不知道，不久的将来，他失去的不只是这一生的挚友，还有这世间最不敢去求的那个人。 你能走下去吗？你还愿意走下去吗？哪怕伤痕累累，一世孤独，也愿意遵循这条路走下去吗？如果能走进时间洪流，站在征战西北的自己面前，我最想问的便是这句话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